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今天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于当日晚上的到12月23号到北京进行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将会随行。澳门特区新闻局在今天发布了通知，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将于本月的21号到24号前往北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澳门特别行政区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明年的施政重点。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许立芳将随行。再来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新闻热线。今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不久前建国门外大街和日坛路的交叉的十字路口被安装上了电子眼，但是每到夜幕降临，电子眼的拍照闪光灯就会频繁的闪烁，非常刺眼，影响了交通的安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百言你好。 乐堂你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那么市民王先生就向记者反映呢，他上下班经常会从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交口的这个十字路口经过。那么不久前呢，他突然发现这个路口被安装上了电子眼。那么而让他觉得有些反感的是啊，天黑之后，那么这些电子眼拍照时呢，闪光灯就会频繁的闪烁，发出的光非常刺眼。那么王先生就告诉记者说呢，这对于司机来说哈，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他不能理解的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路口的电子眼都是这样拍照，他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这里的电子眼的这个闪光灯呢进行改进。那么在12月19号的晚上7点钟呢，我也是在这个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进行了探访。那么我是在现场看到呢，这个路口啊，东西双向都架设有这个电子眼摄像头。那么我粗略的计算呢，在1分钟之内呢，这些电子眼的闪光灯就会闪烁不下50次。那么每一次闪烁呢，我都会下意识的眨眼。那么多位从这里经过的司机就告诉记者说呢，确实会存在汽车追尾等安全隐患。老涛， 那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是致电12123交通安全服务热线。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了解电子眼用途以及反映闪光灯刺眼的这个问题呢，得找属地交通队。那么于是我也是致电属地交通队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啊，安装带有这种闪光灯的这个电子眼的原因他不了解，那么但是呢可以帮助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那么在12月20号呢，我也是致电朝阳区交通支队交通科反映的问题，但是呢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那么另外呢，我还是向这个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啊，建国门外大街与这个日坛路相交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电子眼具体是拍摄什么内容的，还得跟相关人员核实，那么可以帮助记者反映闪光灯的问题。那么不过截止发稿啊，我还没有收到回复，那么也希望相关部门呢妥善处理问题，在保障有效管理交通秩序的这个情况下呢，从百姓视角出发，让管理设施更加人性化。那么问题最终能否解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乐涛。 好的，非常感谢百言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4，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乐享下午茶。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